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sa and Curiosa.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10:09嚟到星期一晚嘅敏感时刻，敏大人好， 系 喺呢个直播室咧，今晚就有敏大人啦，有 Kitty 啦，电话旁边就有莫莉， 嗨， 莫莉， 你哋好。 过咗呢个 weekend 咧，我有少少开心事想分享嘅。 做乜嘢啊？ 就系、是、咧，我逢礼拜五都会见到 Cousin 噶嘛，咁咧佢其实都系一个煲剧人嚟嘅，咁咧我就多数都会问下佢咧有啲咩介绍啦。咁啊，好似李亚力咁，有新有旧，佢都有介绍嘅。同埋咧，佢好特别喎，佢都好中意睇韩剧嘅。我发现，咁佢咧就介绍咗我睇几套韩剧嘅。咁啊，听佢讲咧，其实佢都讲得好吸引嘅。咁所以咧，我就套套都吸引，就拣咗其中一套嚟睇先啦。 系， 咁我估唔到，佢有16集咧，我经过呢两日咧已经睇到第12集啦，睇完12集啦，咁都算。在韩剧里面好得我欢心的啦，我得 韩剧定旧的 旧好像是2018年的都一段时间叫做都不是最新啦。咁我因为成世人呢看过两套完整的韩剧啫，就是来自星星的你啦同埋爱的迫降。上次你哋讲到天花龙凤嗰套精神病呢，我都睇咗几集我就睇唔落去啦。 係 啦，我都唔知点解呢唔係好鍾意韩劇嗰啲节奏。但如果佢当中有啲即係搞笑啲得得意意呢，可能我又会当佢即係轻松 啲 嘅。 但你识得飞㗎嘛。 我就因为我就唔识飞㗎嘛。 你唔识咩人嚟呀。佢哋我女话嗰啲韩劇係 staring competition 啊。staring 你知即係其实刑事比赛啊。 係呀係呀係呀。 正係个男嘅望住个女，女望住男咗。但係呢，但係我另外个女就话呢啲呢就是 sexual intense 啊，即你望住我，我望住你，但系又未有喐嘅，但系想喐啦咁样嘛。 但真实系咪真系会咁咧？你咁样望住人好快，人哋就做咩啊？ 就系真实系冇，所以我哋先要咯。 系、啊，我正想讲， 一定回避 嘅。其实韩剧真系咧，佢嗰个嘅走嘅路线，多数都系好夸张、好浮夸，系超现实嘅。即系你日剧嗰啲，我觉得好多嘢，尤其是可能啲衫啊、啲景等等，所有嘢都会贴地啲，即系你会代入啲噶嘛。韩剧嗰啲咧就系做到你要投射落去嘅，即系你有好多 fantasy 嘅，完全系 大货噶个女主角系每一次。穿件衫出嚟，系负责带货嘅啫， 好唔真实啊！真系， 我最近都睇，而家追紧一套咧，好夸张嘅剧情嘅韩剧咯，系啊，就系、是、讲一个制作人噶、电影嘅制作人嘅， 叫做咩名字啊？ 嗰套戏叫做《我们爱过吗》 哦，宋智孝 嘅宋智孝， 我又系睇咗一集就冇睇。 因为好夸张嘅入面啲嘢系冇可能发生嘅，系就 系 有4个男人定啲5个男人围绕住佢 嘅，一个失婚嘅女人系咪？ 但系你哋觉得现实啲嘢好冇可能发生咩？我觉得而家我哋啊睇新闻，现实啲嘢都几夸张嘅，所以如果做剧集再唔夸张啲咁点啊？好逊色嘅， 系嗱，其实佢嗰个夸张系你知道一定冇可能嘅，一个就话闯紧荷里活嘅巨星啦，对佢好好中意佢啦，跟住一个就系好劲嘅作家啦，即系话哇全风魔全球嘅华人嘅作家，即系韩国人嘅作家啦，就睇中佢啦，跟住一个咧就话佢以前系黑社会嘅一个大佬啦， 又睇中佢， 系啦又睇中佢啦，跟住一个就。话佢系教育，个阿妈系教育界同埋娱乐圈入面有一个娱乐嘅嗰啲 又睇中佢， 系啦，又睇中佢、根本上系冇可能嘅事嚟噶，就讲点样去帮佢咯，去完成一个嘅电影咁咯， 系、 但是好看的，你觉得 好看的？我觉得挺好 看的。你是就是喜欢他没可能那些东 西，是的，还有看他那些甜甜的是挺好的，因为经常都说现在社会上面都挺苦下的嘛，那你看回那些甜的东西中和回，我觉得是好事的。 这些就是我们需要的爱情维他命，是 的，得不到的爱。 但是个个不同的， 是 啊，即有些人喜欢吃A维他命 A， 有些人是维他命 B 咯，是 是， 但如果美剧 我就不点啊？呢期咧，我觉得睇美剧，我一定要睇剧情嘅， 系系 吓，我又唔系好睇爱情喎， 嗯， 即系佢啲剧，即系剧情咧，即系通常系会节奏快啲噶嘛， 系， 同埋佢个，我觉得佢个编剧咧，觉得自己咧有少少弱啦，呢度写到，然后就剥衫噶啦， 系， 总会 剥衫就会收住一半嘅声， 系啊，一开始总系开每即系每一集总会有两场剥衫嘅， 嗯。美劇我覺得是會攰啲嘅睇得人，即係可能佢好多嘢，即係佢節奏快啲啦，好多嘢發生咧，咁所以我有時煲完啲美劇之後咧，停一停我就覺得使唔使揾翻啲日劇啊、韓劇嚟，即係輕鬆下、輕鬆地睇。 但我真係好耐冇睇日劇喎、 我呢排都好少喎，係啊，但係我想講咧，我。在呢個 Kason 介紹底下揀咗嗰套韓劇，點解即吸引到我咧？即係咁唔啱呢一味嘢， 咁慢。 係啦，就係當中咧，我就係揾到一啲甜甜的之餘咧，又有啲真實嘅嘢咧，令到我有興趣去知道。咁咧呢 套，講嚟睇下，我同敏彈有冇睇過？ 係啊，呢一套咧英文咧就叫做 The Beauty Inside， 中文咧就譯做愛上變身情人。咁咧幾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嗱呢套咧 整容嘅。 2018年嘅劇啦，唔係整容嘅，但係咧就差唔多啦，就係咧話個女主角咧就係一個大明星嚟嘅，好出名嘅咁樣。咁但係咧佢就患上一個怪病，就係每一個月咧總有一個禮拜咧係變咗另外一個人嘅樣嘅。 一個月啊？ 一個月裡面有一次，即係好似 M 度咁啊。系啦，就差唔多一个月一个礼拜嘅 水肿水到人哋个样咁样啦。 佢其实都几苦恼嘅，一个月一次。 佢系大明星， 几耐噶？ 就系 七日 咯， 一个礼拜。 咁佢会变咩咧？不论年纪啦，不论性别啦，系啦，男女不论种族啦，即系突然之间可能变咗个菲律宾嘅男人，或者突然之间变咗一个七岁嘅小朋友。 即系每次唔同啊，佢变。 每次都 咁，其实佢呢个都系抄一套美剧。 哦，我睇咗嗰套叫 Everyday 啊， 每一日都唔同啊嘛。 嗰个系好似系佢 in love 嘅人唔同，即系去咗另外一个。系啊，我睇嘅时候都 即系佢中意。即係譬如莫莉中意嗰個男仔，但係嗰個男仔咧，其實我當係瓜咗先啦。唔知點解佢唔知點解個雲拍飄咗，佢每一日都想一個唔同人嘅生。 係 嚇，咁你可能你識佢嗰陣，你識佢嗰陣都係哎呀先啦咁樣。點知唔見咗冇幾耐咧，第二日咧就有個敏達人出嚟喎，我就係佢啊。 我就係一啦， 咁你就日日都要。 冇可能，我呢一世都做唔到敏達人。 咁另外咧就有一套西片，我記得係講一個鞋匠嘅，但係劇情唔係好記得噶啦。 係， 即係佢係每著咗嗰個人嘅鞋，佢又知道嗰人個 life 嘅，即係咁啊！佢哋呢啲再 twist 下啲橋啦。 係 嚇，咁嗱 ，Kitty， 你講翻呢個叫咩 ？Beauty Inside 係啊，所以我第一個反應同敏達人一樣，因為我都有睇到嗰套 Everyday， 我就哦咁抄啫。咁跟住我就睇啊，到底邊套先咧？咁樣又其實都應該差唔多啦。咁樣咁，但係咧佢特別之處咧就到個男主角啦。男主角咧。就有一個叫做面盲症嘅病，即係咧佢認唔到人嘅，咁所以咧對於個女主角嚟講咧，佢樣就係一切啊嘛，佢變咗另外一個人嘅樣，嗰一個禮拜佢根本就冇得做嘢啦，佢就好苦惱啦，即係譬如突然之間佢參加緊一個頒獎典禮，即係我當佢攞奧斯卡咁先算啦，上一台佢 feel 到要變啦。咁跟住佢就要走啦，即係佢要逃離現場啦，唔俾人見到佢即係變身嘅過程，佢亦都唔知自己會變乜嘢噶嘛。咁所以咧，佢就一路都好多負評啦，好多外界嘅揣測，點解會影到佢屋企有唔同嘅男人出出入入啊？有小朋友又話佢有私生子啦，咁就令到大家覺得佢係一個好壞嘅女人啦。咁但係佢就有呢一樣嘢。咁而另外個男主角咧。就是因为佢面盲症咧， 所以又冇所谓啦。 反而咧系 认到个身形噶嘛， 系啦，所以面孔对佢嚟讲咧。 并唔系十分之重要，亦都佢亦都驾驭唔到呢样嘢啦。咁、所以咧，佢呢一套戏得意嘅地方咧，就系诶，佢哋两个好似一个 perfect match 咁样，系、啦，佢又好似好适合佢，佢、又好似好明白佢咁样。咁我后来咧就揾咗好多有关于面盲症呢一样嘢嘅资料，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啊，呢套韩剧好睇之处咧就系、佢有一啲系啦，又有一啲真嘢，又有啲搞笑嘅嘢，又几轻松嘅。咁同埋我记得咧，阿莫莉话你成日都认唔到人 嘅，系噶，我认唔到人噶。 你之前成日都话自己面盲噶嘛，所以咧我就揾咗啲资料嚟睇下，到底啊你嗰个面盲系咪真系面盲咧？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沉重地尽碎，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走心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记忆变薄。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情内祝福无阻。上机舱去搜索，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垠的光，失重后会飘出这漩涡。 敏感时刻啦，听完首歌咧，今晚我哋就想讲下呢个面盲症。咁啊，敏大人就话之前读呢个心理学嘅时候咧、都有读过少少嘅。好，咁啊， 关事噶原来 系啦。咁啊，不如考下敏大人记得几多啦。 应该都一分题目嚟嘅呢条，系不过一分啊。系啊，佢因为你个脑部咧，去认识面孔咧，系有一个有一个特定嘅地区啊嘛，嗰、个地区就叫 FFA 啊。如果 冇错，呢、這个一分啊，呢、這个真系一分啊。 我仲可以讲埋个英文全名就系 facial form face area。 冇错， 系啦，咁讲到 face area 啦嘛，咁啊 facial form 呢系应该佢嗰个佢嗰劈嘢嗰个名咁样咯。咁如果你嗰度受损咧，佢就认唔到噶咯。 但系点解会受损嘅？冇讲啊，天生定系点嘅咧？ 可能天生啊，可能后天又唔定啊。 嗱呢个咧就真系。因为我实在太有兴趣知道 为什么会面盲嘛， 是还有我想知道那套剧是真还是假，即有没有夸张到，因为我看的时候就有没有那么夸张、啊、因为经常都听人说面盲你认不到人家的样子、见过很多次都你都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这样但在剧里面说到他连自己的样子他都不认得， 哇那么夸张， 于是乎呢我就上网看到底是真还是假啦， 真的 原来都真的真的他遇到很严重的情况、首先讲一下这个面盲症，他的名字就叫做全名就叫做这个面孔失认症啦、就是患者的脑部有缺陷就辨别不到人和人之间那个长相的差别的啦，跟一般认不到东西又不同的、原来呢我在看看的时候才发现认不到样子是一件事，认不到物件又是另外一个病， 即是会有人会认不到个橙的， 其实 呢 其实个脑部是真的很厉害的，你现在说回这些叫、cognitive psychology 就是认知心理学、即我们看东西呢、即你可以讲话人生如梦，其实所有嘢咧都系有件物件，佢应该经过反光啊咁、样吓，即系嗰啲一个 reflection 唔系整个一个影像去到你只眼，咁、去到你只眼咧，其实都未到中站噶、咁你仲要反转再反转咁样咧，即系你左眼又睇右嘢，右眼睇左嘢，然后先去到个脑嗰度噶嘛，然后个脑又会 flip 翻佢翻嚟噶嘛，咁跟住咧就呢个系讲紧点样。收料啊，系点样收集信息啊？咁跟住收咗啲信息之后咧，你会分嗰个形状啦、颜色啦、跟住立体感啦，咁、等等嘅。咁所以其实每一个步骤咧，都系某一个脑部嘅部位去分析嘅。即系如果你其中有一个有问题咧，就已经系唔得噶啦。咁而面盲嘅就系另外一种啦，就系即系啱啱我讲嗰笪咯，就系 FFA area 负责去分析噶咯。 系，所以咧我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哇，如果认人认唔到咧，应该我讲下即系佢生活上有啲咩即系阻碍啊或者障碍啊咁样啦。咁但系原来另外话物品失认症咧，佢认唔到啲嘢。啲物件咧，我覺得都好誇張，即係佢話眼睛同埋視力咧都係冇問題嘅，而佢亦都知道線條邊啲係直啦，邊啲係斜啦咁樣嘅。但係咧，佢見到眼前嗰樣物件咧，佢就係唔知道佢係咩啦。 我打個岔，我想問一下係咪色盲都係嗰個地方？ 色盲就唔係，色盲就係因為你隻眼睛入邊咧。就有唔同嘅，佢哋叫做 rods and cones，即係佢點講啊？即係接或者叫 receptor 接收信號嘅細胞啊。咁有啲咧就負責明暗嘅。即係譬如有啲動物，佢哋講話佢識盲嘅，因為佢根本唔需要知咁多顏色啊。即係佢係嗰啲啦，我唔想知，我唔想知，你唔好話俾我聽。咁但係人類比較叫所謂先進啲啦。咁所以佢哋有一啲接收 receptor 咧，有啲細胞係接光暗啦，咁即黑白啦，有啲就顏色啦。咁色盲，但顏色都分幾隻接咯。即其实他们有几个 theory 的。 因为色盲不是只是完全颜色看不到的，有些是某些颜色 就是红色看不到， 有些是黑白，有些是看不到蓝色还是什 么色。即你想象回电脑 mon 你就明白了。有时候电脑 mon 突然黑白了，这样就 是。是。那我讲回刚才问大人提到的 FFA， 就是说负责辨识人面的区域，就是其中一个脑的部位。那原来还有几个部位对于即是记面孔都是 有關聯嘅。第一就係嗰杏仁核啦，咁佢就話咧呢一個 part 咧就係對於恐懼嘅表情咧，佢就會有所反應啦。咁另外咧有一個叫做眼窩額耳皮質咧，對於笑嘅樣啊或者有魅力嘅樣咧，佢就起到反應啦。咁而海馬回咧嗰 part 咧就係會記憶個面孔嘅。咁所以原來佢話咧識別面部咧都係一個非常之複雜嘅過程嚟嘅，即係我哋以為啊好簡單啫，咁見到你咁樣見多幾面咪記得咯。咁但係原來咧當中個腦咧就 process 咗好多資料嘅，咁所以一般人就認為啊，可能呢幾個部位如果出現咗障礙嘅話咧，就會出現所謂嘅面盲啦。咁根據統計啊，你估下世界上大概有幾多嘅人患有呢個面盲症咧？你哋身邊有冇人係咁樣先？以你所知， 嗰啲睇唔起我嗰啲算唔算？ 定系佢真系有面盲咧？你估？因为剧情都系咁嘅，个个都以为佢好自大嘅，目中无人，唔同我打招呼，但原来你面盲，对唔住啊，我误会咗你。 好惨呢 个。你觉得有几多几多 percent 咧？ 十个 percent。 咁啊冇咁多，十个 percent 即系十个有一个咯。 咁啊，五百个 有一个啦。 系。 咁啊冇咁少喎、啊，原來佢話咧，其實大概世界上咧，即係根據幾個資料講啊嚇，都有2% 嘅人係患有面盲症喎、啊，即係其實都有50个就有一個喎、啊。咁當然啦，可能佢有唔同程度啦。頭先我哋講到連自己個樣子都認唔到，就係非常之嚴重噶啦。咁到底啊，仲有啲咩程度可以分？同埋喺日常生活，佢哋會遇到啲咩困難咧？我哋聽完10:30嘅新聞翻嚟，繼續敏感時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831太子站事件一周年，一批人在旺角警署外的一段太子道西聚集，有人行出马路徘徊，警方多次举起蓝旗警告，防暴警员快速推进，进入西洋菜南街，拉起封锁线，至少5人被绑上索带，被带入警署。警员推进期间，一名摄影记者走出马路，随即被防暴警员推上行人路。另一批警员进入始创中心，将一名外籍男子拉出商场截查，那名男子立即举高双手。有警员说怀疑有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和违反限聚令，于是进行截查，要求其他行人退往旺角方向，又要求未经登记或者非工作的记者离开。警方在社交网站说，截至目前为止，至少5人分别涉嫌违反限聚令和口罩令而被票控。教育局宣布，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将会在9月23日起分两阶段恢复面授课程。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叶建源说，停课期间，幼稚园和幼儿中心面临需要缩班，削减幼师的沉重营运压力，应该为学校发放津贴。叶建源形容，幼稚园学前预备班是重灾区，由於復課無期，出現學生相繼退學的營運壓力，認為政府應該盡快向他們提供一筆過津貼，補助學費。15岁少女陳燕林的死因言訊繼續，法庭傳召當日打撈遺體的水警作供。他說，負責檢查遺體的督察曾經向他表示案件有可疑，因為遺體是全身赤裸。不过督察其后作供的时候说，检查遗体之后初步不可以确定案件有没有可疑。政府化验师作供说，检验遗体样本确定陈燕林死前大约5日之内并没有吸食过大麻，死前2日之内亦都没有服食过精神科药物。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继续访问台湾行程，他說訪問團成員都是自愿參與，認為是正確的事，從長遠角度來看肯定會帶來利益。正在歐洲訪問的外長王毅批評維斯特奇爾此行是公開挑釁，會令到對方付出沉重代價。

9:38，星期一晚的敏感时刻，在直播室有敏大人，有 Kitty 啦，电话旁边就是茉莉。今天呢，我就跟敏大人、同茉莉啦、同听众想讲一下这个面盲症的。因为呢、就睇緊一套2018年出产的韩剧啦。咁、里面的男主角呢，就是患有这个症状啦。咁令到呢，我好有兴趣知道这个病到底普唔普遍，同埋呢到底患者的感觉是怎样的呢。咁头先呢，新闻之前就讲啦，原来呢，即根据统计，世界上大概有2% 的人呢就患有面盲症嘅。咁、我呢亦都睇好多段即有关于讲面盲症呢样嘢嘅人啦，即唔同身份嘅人去讲啦。咁然之后呢就发现得出两个要点。第一就係呢个面盲症嘅人呢，到底佢即你不如问大人同莫你估下，佢哋睇到人嘅样係呈现啲咩出嚟嘅，点解佢会认唔到呢，即一个我当莫莉你有面盲症啦，你估你望住我嘅时候你有啲咩感觉呢？ 我估可能係好模糊啫，係咪呀，未必係真係认唔到个样，因为 好模糊啫，点啊，即係近视咁样喇。 因为我自己呢，我觉得自己未去到面盲，但係如果你眯埋眼叫我形容返 Kitty 个样呢，我而家个脑里面见到嘅 Kitty 只係一个长头发眼大大，而中间成个样呢係好似散光咁散到我睇唔到咁样喇。咁我估係真嘅面盲嘅人应该都係差唔多，但係就真係望到你嘅时候就散晒喇。 哦，即係你觉得係模糊地嘅，好似散光咁嘅。 係啦，就净散光嚟嘅。 好，敏大人你觉得呢？ 係咪㗎？係咪咁嘅问题？ 我冇得觉得㗎，应该 读。 咁你记得呢？ 记得其实佢望住你嗰阵都应该真係睇到有眼耳口鼻嘅，係、真实睇到嘅、但係佢就係讲唔出你係边个囉，即係好似你俾一大堆日文字我睇到㗎、但係我唔知点读咁样啦。 咁佢凭啲乜嘢去认到嗰个就係 Kitty 啊，嗰啲 发型囉、 哦，真系发 型啊、衫啊咁样，或者听翻声啊咁样。 嗱，咁如果突然间喉咙痛，咪唔知佢 Kitty 啊， 都有可能噶，系嗱，咁啊，其实两个都答得啱嘅，因为原来咧，即系总括嚟讲咧，佢话面盲症嘅人咧，第一就有可能系好似敏大人讲嗰只咁样，佢眼耳口鼻佢都见到嘅，但系佢咧就唔能够好有系统咁样将佢组合埋，即系觉得佢就系一个样咁样咯，即系佢可能见到有对眼。或者佢好清楚见到一个鼻嘅，咁、但系你叫佢好认得出系拼埋一个样咧，佢拼唔到啊，咁、所以其实佢见完之后等于冇见过，或者佢唔记得咗咁样。咁、另外一只咧，有人咧就形容为咧，好似打咗格仔，或者咧佢形容系一个气球咁啊，即系每个人个样都系一个气球，一个 balloon 咁样，系啦，就系冇啊，完全冇印象嘅咁样，即系有两款嘅都系啦。 咁我睇下，我谂睇佢 FFA 差成点啦， 系啦，咁啊先天同埋后天都有。都有影响啦，系啊，咁先天就即是话遗传啦，咁而后天又有咩影响咧？ 阿妈都唔认得， 系啊，冇错，就系阿妈都唔认得啦。 同埋会唔会真系有遗传？阿妈唔认得嘅时候，个女都同样地唔会认到咧？会唔会噶？ 呢个都有可能噶，都有呢一个嘅遗传落去噶。咁啊喺套剧里面咧，就真系有阿妈都唔认得啦，女朋友都唔认得啦，同埋自己都唔认得啦。 系， 咁佢咧就话科学家咧就发现，佢话如果青春期嗰个杏仁或者脑里面嗰 part 系受到受创受损的话，譬如举例，你小个的时候被家人背叛，或者你大个的时候被朋友背叛伤害过，或者受到一些虐待霸凌，跟住令到你那个脑里面那一 part 受到这个严重的恐惧，造成恐惧的话呢，就有可能呢引起这个问题都不定。系呢个其中一个啦，咁而喺剧里面咧，那个男主角咧就因为一场车祸，脑部咧受到严重嘅创伤，有震荡咁样，咁亦都有可能嘅，即系个脑部受损咧，就有可能造成呢一个嘅面盲症，系啦。咁我睇啲片咧，有啲就话先天多啲，有啲就话后天多啲，咁啊，其实两种讲法咧都有人讲嘅。好啦。咁点样去到即系体会呢一个面盲症嘅人望到人哋个样嘅感觉呢？咁我原来咧好多网站都尝试举一个例，就将、是、一个人嘅相咧倒转俾你睇。好啦，咁啊而家我敏大人坐喺对面啦，我闪一闪一个倒转咗个相，你认唔认到系边个？ 奥巴马。 咁、你好靓啊，即系有面盲症啦。但系咧，原来一次过俾好多张相你睇、而嗰啲相全部都系调转咗，即系上下倒转咗咧，你就会觉得好 confused。咁可能咧就系嗰种嘅感觉啦。 哦，即系有啲人调转张相都唔知道嘅。 会有呢个机会。 唔系，其实我哋正常即系冇面盲症嘅人都好啦。 调转张相， 你调转一张相嚟望一望人哋个样咧，你未必系睇得清楚， 因为你 个 眼耳口。被调转睇喎，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嗱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话唔系，我睇啲美剧嘅时候咧，我都认唔到里面啲主角，因为咧男主角好似过咗差唔多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嗰啲咧就叫做跨民族效应，嗰样嘢咧就另一样嘢嚟嘅，就未至于系面盲嘅，但系你可以即系有嗰种嘅感觉啦，就系因为可能我哋通常睇。另外一啲種族嘅時候啦，你辨認得咧冇咁快，即係 process 嘅時候咧，亦都佢話會睇嘅時候冇睇得咁仔細，冇睇翻同你同種族嘅人咁仔細咧，咁你就會有嗰個 confusion 喺度啦。咁其實都有少少似嗰種嘅感覺嘅。 咁如果唔記得人名咧，即係我永遠就見到 咁係你記性唔好， 見到十次，但我都唔知佢叫 Kitty 會唔會咧？因为我都会系咁噶，成日都系咁噶。 哦，呢、這个 link 唔到一啲嘢系咪？ 系啊，我即系呢一个系严重过我头先所讲，眯埋眼睇唔，即系见唔到人样咯。 嗯、 我系认唔到人名多过嗰、那个，即系多过眯埋眼咯。系、记唔起人名咯。 系、 啊， 即系要逼你就要逼自己。 嗯、 即系如果你唔系面盲嘅话，你就要逼自己去夹硬揾一条桥去记住啦。 即系幻想佢系啲士多啤梨咁啊，原来佢 系。 叫阿啤梨， 即系好似庄安儿，你就记住哦，呢、這个呢、這个妈咪咧就成日装佢啲小朋友啊，所以佢就庄安儿啦咁样。 呢、 這个真系医生讲嘅方法嚟噶， 方法嚟噶，系啊。 第一就系咧，你加啲联想啦，譬如即系莫莉话哦，我记得个人，但系唔系好记得佢啲嘢或者佢个名。咁啊，嗰个医生咧又讲啊，第一就好似敏达人嘅讲法，就系你谂啲嘢咧。去即係一啲特徵啦，去幫你聯想，譬如嗰個人咧，有絲巾嘅咁樣，咁、你成日就有絲巾就等於 Mary 咁樣 ，Mary 絲巾 ，Mary 絲巾咁樣啦。咁第二咧就話佢可能咧，你譬如真係商業上面、工作上面係需要到呢一個能力嘅話咧，可能你真係要去仔細去讀嗰啲卡片啊，即係你要記住 死背啦， 係啦，你就要睇多啲啦。係咁啊，轉個頭翻嚟咧，就講下頭先提到嘅，當你真係有面盲症嘅時候，又點樣去認人呢？ 沿着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或者是当初。浮在异乡的夜，流泪或微笑，只怕一晃眼就已天光。知我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相信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不结太多解释已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口角，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想，想快乐。 太多只等某地方。没有追忆的错觉，飘向最初的角落，离开也许只因旅途快乐。乘着客机归家之际，提示自己必须继续想。 剛才就講到呢個根據統計啦，世界上就大概有2% 嘅人咧患有呢個面盲症。咁對於冇呢一個症狀嘅人嚟講咧，就會覺得好難理解，因為覺得咧好似自細開始咧就已經有呢個認樣嘅能力啦嘛。咁原來科學家咧就發現 B B 咧出世兩日左右咧就會開始中意佢阿媽塊面噶咯。 嗯， 两日啫，咁但系呢个时候咧，其实佢哋就未话发育好健全啦。 嗯， 咁所以咧，只要你将条毛巾包起个发型，即系阿妈我讲紧，咁佢就认得啦，系啦，佢就喊噶啦咁。但系你估下到几大，佢就开始嗰个面部辨识能力可以发展到几乎同大人一样啊，唔使好耐咋， 一个礼拜。 咁又快得滞，有啲未开眼嘅。 即系几个月嘅 大人啊， 系啊， 半年， 嗯， 差唔多啦， 我都觉得差唔多系啊， 八个月大到啦，佢就有呢一个面部辨识能力啦。咁、 所以唔系话啲小朋友咧，只能够睇到近嘅嘢，远嘅嘢睇唔到嘅咩？即系只能够睇啲好近嘅嘢，远少少佢就已经睇唔到，唔系噶？ 我觉得佢应该系唔识反应俾你睇啫，系咪？ 哦， 佢唔系噶，唔系噶。所以话咧，佢哋嗰个面部辨识能力咧，比起讲嘢咧，系出现得更加早啊、 嗯！ 因为好多时即系可能小朋友岁龄或者两岁咁样先即系讲嘢咁样噶嘛。咁、所以咧，佢话啊，原来细个咧好快就已经可以辨识到呢个人面噶啦。咁头先话嗰啲真系唔好彩患咗面盲症嘅人，点样去即系生活嘅时候去认人呢，咁嗰套戏呢都做得几足嘅，好即係佢都讲得好似我上网搵嘅资料嘅。咁首先呢、就话佢好努力去到练习啦。咁劇里面嗰个男主角呢就office 有一大缸鱼嘅，咁鱼差唔多养啦，条条都，咁每一条咧就俾个名佢，咁就要佢咧就去记啦，即系呢条阿珍，呢条阿明咁样啦，咁每一日去练，咁咧亦都练佢咧就每一日睇嗰啲嘢嘅仔细啊，即系要好仔细咁样睇佢啲特征，咁譬如佢公司嘅同事咧，因为佢对于佢嚟讲个个都。即系认到样噶嘛，就认佢啲发型啦，认佢嗰、那个衫啦，认佢嗰、那个甚至气味啦，可能香水嘅味道，讲嘢声线啦，咁所以咧话佢观察人观察得咁仔细咧，有啲同事譬如钉咗个耳窿，佢都会知道，因为佢咧系集中喺你嘅身嘅所有嘅特征嗰度嘅咁。咁不过有一次咧就话佢女朋友咧咁啱借咗件衫俾佢个助手着。咁、佢个助手咧就披住佢件褛喺佢个车尾箱嗰度执紧嘢， 或者冲过去揽住佢助手啦。 差唔多啦，冲埋去喺度就 即系俾个女朋友睇到啦。 系啦， 唔系佢女朋友知噶，佢女朋友知噶，系、咁但系就发生咗呢个尴尬咧，就令到佢觉得，原来呢个病真系。好系咯，好难去即系医得好咁、样。咁其实又真系冇一个根治嘅办法。 之前个叫声 Kitty 先咯。 咁佢冇揽嘅，佢都系叫佢嘅。但系一路讲个对话嘅时候，讲到佢拧转面，即系问大人：我买咗寿司俾你食啊！你系咪好挂住我咁啦？咁到阿莫莉拧转面望住我嘅时候，我依然系叫紧佢问大人。咁佢个助手就会觉得好奇怪。 或者佢咩咯？如果佢身材好好嘅，叫佢搵个助手系劲肥嘅。 帮到忙， 咪唔使惊咯。 唔系，但系我惊女人嚟讲都好容易，自己慢慢由身材好好变得劲肥咯。 发乱分已再升温，一掌一退一人重星沉，与海牵圈而最终各自，咫尺之处只有这黑夜，千里分隔阴光途再射，多么可怕仍能安躺，那管水花四溅，让我水错顾念花生甜甜，能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之感慨，就没再大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停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远渐高，爱后葬于海沟这躯壳，天际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拨旗永难同信章，尽管相似为何总是未见也飞上天，就算返回几次也都如此，亦却没到天空，如生也往深海中，沉没再大海，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求，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停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远海沟，这躯壳，云客湖泡沫上水面，乘蒸汽进化烟。有其用处，必胜自尊心暗里无奈打转，不怕手作转心给予，如挂念你便勇敢的说，落下泪这身替你成大志，若是为你我可以，只愿牺牲走进 面盲症的时候呢，俾我发现咗另外一样嘢，叫做卡普格拉妄想症。你有冇听过呢？ 呢个就应该係你觉得你老公是假扮的那个。 是啦，是啦。 是啊，我仲以为是幻想你个人是点样样添。

未啊，因为加大码未有货啊。 我哋系敏感时刻嘅 Kitty 同茉莉，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繼續敏感時刻，問大人同莫莉，你哋有冇睇過呢個《愛麗絲夢遊仙境》咧？ 哦，你知唔知道《愛麗絲夢遊仙境》都係一種病嚟 嘅？佢夢遊咯， 妄想妄想妄想， 除咗夢遊， 妄想 有一種叫 Alice in Wonderland Syndrome 係， 就係話你記唔記得誒？佢咧初初入到去啲嘢咧，又好大啊咁樣， 啲茶煲又喐啊， 係啊，跟住咧就突然間即係佢好大應該係佢好大，咁所以佢咧就喊嘅時候咧就縮細，咁跟住啲眼淚就變咗浸住自己咁樣啦。咁有啲人咧，佢話佢個嗰個頭先講話認知嗰個感覺咧。是他覺得啲嘢忽然大忽然細咯，即係譬如我而家覺得 Kitty 係喺我兩米冇兩米啊，一米啦米幾啦，係米松啲啊嚇米一點五米咁樣，但係突然間我覺得 Kitty 喺我前邊喎，跟住突然間我覺得佢係八米，咁呢個就叫 Alice in Wonderland 哦，咁即係話撞鬼可能都會係咁嘅意思係咪？即係突然間成日都話撞鬼要咁控埋你呢度噶嘛？ 係，但係你點解會問？Kitty 點解會問呢一個《愛麗絲夢遊仙境》嘅講夢遊啦？就係 啦，唔係原來咧呢一套卡通咧，即係呢套係啦卡通片啦，叫做 係 都有提到面盲症嘅喎。原來一段嗱，佢咧裡面嗰段就係咁嘅，佢就講愛麗絲與矮伴子進行咗一段唔愉快嘅對話之後，愛麗絲覺得自己要走啦，於是佢就企起身，伸出手，再會啦，有機會下次見啦。佢尽量咧就用好轻松嘅语气咁讲呢句说话啦，跟住咧阿矮半子咧就用不太满意嘅口气回答佢：如果我哋真系见啊，我应该都唔会认得你噶啦。跟住就伸出一只指头同佢握手。佢话你啊同其他人生得一模一样噶。然之后爱丽丝咧就若有所思咁样话：通常系睇个样嚟到分辨噶嘛。咁然之后嗰个矮半子就话。呢、这个咪就系我而家抱怨紧嘅咯，你块面啊生得同所有人一样，都系两只眼咁样咯，跟住咧就指啦，个鼻就喺中间，个嘴就喺下面，总之都系咁嘅样噶啦。咁假如你嗰两个眼系生喺个鼻同一边嘅，或者系生喺个嘴上面嘅， 咁我就认得啦。 咁我就系啦，有啲帮助啦，咁样。咁其实呢一段咧就真系佢讲紧面盲症嘅其中一个特征嚟嘅，可能呢个矮半子咧就有面盲症嘅。 但系矮半子系咪生存喺呢个整容国度？ 咁佢又冇提。 你去到某啲整容嘅国度，你真系有面盲症噶。 系啊，其实而家都认唔到噶啲样。 嗰啲选美嗰啲咧，由一号至三十号都系一样样噶。 系啊， 你以为你有面盲症？ 其实新闻有讲过。 呢啲就系所谓后天面盲症啦。系啦，唔关我哋事嘅。 嗱，但系咧，真系有面盲症咧，先天嗰啲头先有讲啦，有先天啦，有后天嘅因素啦。先天嗰啲咧，佢未必知噶，即系可能佢一出世，因为已经觉得系咁样啦嘛，甚至系有遗传嘅咁样。咁系咪觉得人人其实都系咁样睇嘢嘅咯？咁啊，有一个咧系真实嘅例子，就系、是、一个英国嘅女人嚟嘅。咁佢咧就叫做阿 James。 咁樣啦。咁佢咧就答有一日咧，佢就 答女人叫阿 James, James 啊，冇錯啦。咁佢 姓嘅姓嚟㗎 ，Blue James 啊，叫做係、 last name。 Yes， 咁咧佢咧就搭呢、這個交通工具啦。咁啊見到一個陌生嘅女人咧，就同佢揮手喎。咁當時佢就冇諗咁多啦。咁事後咧先至發現原來嗰個係佢阿媽嚟嘅喎。咁佢咧就真係連佢自己阿媽都唔認得。咁、嚴重嘅咧就真係嘅。親人啦、朋友啦，甚至自己個樣咧都無法識別嘅。佢、就話咧，呢、這個阿 Boo James 咧，就今年就已經52歲噶啦，就係、嚟自英國嘅威爾士嘅。至少咧就有呢個面盲症。不過一路咧到自己40几岁嘅時候睇電視，見到相關嘅故事啦、報道啦，佢先至意識到，咦，原來我有呢個症狀喎、即係話佢一路嘅生活咧，佢都雖然佢無限嘅困惑啦，即係咦點解？会咁嘅，成日都唔记得嘢或者认唔到嘅，但佢又唔知道，即系佢唔知道原来呢一个。 但系佢睇电视，佢都睇唔到啲爱情剧喎。 系咯，佢认唔到边个搭边个。 分唔到男一同埋男二， 又冇得 问女一女二。 哦，你讲得好啱啊！其实咧，原来嗰啲面盲症嘅人自己讲翻，佢哋系睇唔到电视剧或者睇唔到戏嘅，因为咧佢话一套戏里面咁多个角色咧，对于佢哋嚟讲咧，就系一套戏里面有100几200个人咯，总之，即 系 其实你不停出现，可能系。都是那幾個的，都是男一女一男二女二啦。但是總之黐出咗咁轉咧，佢認唔到，佢完全係睇唔到嘅。咁所以咧，嗱、這個 Boo James 咧，亦都有遇上呢一個嘅困難啦。咁所以咧，佢嘅老公咧就好好啦，同佢咧解決到好多生活上嘅問題，譬如咧讀戲俾佢聽啦，即係一路睇戲。 陳大文 係啦，指住佢嗱嗱呢個咧就係男主角啦。 哇！如果同佢同一間戲院就慘，係 啊， 冇噶啦，佢留翻喺屋企睇噶啦，係 啦， 佢留翻喺屋企睇 Netflix 噶啦。咁同埋咧，原來佢哋有時，譬如生活上，有一次佢話同佢阿媽喺度翻啲舊相簿喺度睇相嘅時候咧，啊呢個邊個嚟噶？跟住阿媽話呢個咪你嚟噶，即係佢唔認得佢自己細個個樣係點樣啊？係啊係啊，即係 我都唔認得啦，就係咁老 係啦。咁佢話哦，原來生活上咧都好多呢一啲嘅情況出現嘅。咁啊好彩啦，佢就即係佢老公就好體貼，亦都好明白佢嘅處境，咁就。幫咗佢好多嘅，咁呢位女士咧就同我哋頭先講，咪話睇人咧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睇到好似一個氣球咁樣，每一個人個樣都係氣球，或者係好蒙查查，好似啲水蒸氣咁嘅。一款咧就淨係睇到局部嘅，咁而呢個阿 James 咧，即係呢個英國嘅女子咧，佢就話佢睇人嘅時候咧就係睇到係局部嘅，即係可能我望住莫莉嘅時候就係睇到一個鼻啦。我睇到問大人嘅時候就睇到佢對眼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就話冇辦法咧可以將成個人個樣就連埋一齊。咁英國嘅研究人員咧其實都進行緊一啲新嘅研究啊，咁啊睇下即係仲有啲咩可以揾得出嚟就導致呢個面盲症嘅啦。咁不過咧佢就話呢一點咧就仲研究緊，即係都仲揾緊點樣可以醫得到。到而家咧都仲未有一個好。徹底的方法可以幫助他們的。頂籠都好像剛才那樣講，即可能他們生活上就要靠自己的一些努力的認知啊或者練習呢去到克服這些種種的不方便咯。 其實他將即他可以送給同事一些禮物。每一个就送个名牌俾佢哋得咯 ，Kitty 名牌啊，或者心口针啊嗰啲啊，唔使一定名牌啊， 系咯， 即系 Kitty 我咪送只猫咁样啊， 系啊，呢个咧亦都系头先我提嗰套韩剧嘅男主角其中一个桥段啦，佢就系要每一个员工咧都挂住个即系小学生嗰啲名牌喺度， 系嗱，如果你上司就话得啫，但系如果你譬如话我朋友嗰啲啊，或者出面唔识嘅人，佢哋唔会即系下下咁样带住俾你认噶嘛，系咯。 所以就要送小禮 物。如果我知道我哋有個同事是咁樣嘅，我唔介意見佢嘅時候專登帶住個牌噶。 係， 我會每次話俾佢聽，喂，我啊咁樣先 咯。都係嘅。不過我睇頭先即係資料搜集嘅時候咧，見到有一度咧，佢有提到嘅就係話同呢一個自閉症咧，可能都有啲關係。即係點解將佢呢兩個症狀扯埋一齊嚟講咧？佢就話都唔知係雞先定蛋先嘅問題啦。咁有啲人就話。可能是因為他面盲症啦，認不到人啦，咁當然就會好影響他的社交啦，因為他好尷 界成日認錯人，亦都即係見過又認唔到，咁人哋又覺得佢係咪冇禮貌啊？點解唔識人啊？咁樣啦，咁就令到佢開始咧會好驚去即係同人哋接觸啦。咁亦都可能因為咁咧，令到佢開始會有自閉嘅傾向啦。咁亦都有啲人咧就調翻轉嘅講法，就會唔會佢本身有自閉症啦？咁佢已經好少接觸人，好少見到其他嘅一啲樣啦，好少去辨識人面啦，咁令到佢連辨識人面都有埋障礙咧，咁樣，咁所以都有將呢兩個症狀咧係拉埋一齊嚟講嘅。 商店交不到租金，只有洋人。现在是你说极了变分，找一个新开始好过再受困。从来无分的烂分，原来挨不过地震，为何行到这才让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敏感时刻啦。咁啊，头先咧就花了很大的篇幅就讲了呢个面盲症啦。 嗯， 咁啊，其实咧就讲到差不多噶啦，所以咧我想讲翻套剧嘅，其实 好啊。 因为呢套剧咧，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即系第一下睇嘅时候咧，我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咦，个男女主角都唔系几靓噶，即系同我哋 咁啊。咁点会吸引你看？ 咁我意欲会差啲嘅。 系啦，我初初就话唔得。哇，咁样，因为唔知道我之前可能我又唔系睇得好多啦，咁、所以我就又好似唔系好认识咁样，即系我识嗰啲都系全智贤啊、宋慧乔啊， 即系最顶级嗰啲。 系系啦，咁跟住咧，但系 其实《爱的迫降》嗰个我都唔得噶。 哦，系啊，阿孙艺珍，我睇完之后好中意佢， 唔知佢好靓啊， 好靓啊， 个个品唔紧要，咸鱼青菜啊， 唔系，但系我觉得韩剧佢有种力量咧，就系当你睇到几集嘅时候咧，你就所有嘢都好顺眼噶啦， 系喎。系喎， 系啊，我觉得真系 鬼怪， 鬼怪， 鬼怪嘅系咪啊？ 女主角 孔刘系嘛？ 佢个女主角咯， 女主角系咩啊？边个？ 哎呀，我唔记得叫咩名添。好细只眼嗰个咧。 唔系，但我觉得韩剧啲男主角先犀利。 系， 即系我心悦诚服地觉得真系靓仔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都系睇仔嘅啫嘛。 系啊，咁就女主角可以唔系好靓。 系啊。可以飛嘅， 死啦！我咁樣會得罪咗好多韓迷咧。其實可能佢哋好受歡迎嘅咧。咁不過呢一套劇咧，我覺得佢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每一集都會有啲好輕鬆嘅位嘅，即係同埋佢又好多，其實佢加好多 effect 落去咯。即係譬如一啲好佢，我覺得個男女主角係做得好嘅。雖然我話第一眼覺得佢唔係話最吸引， 但係佢得㗎。 係啊，佢真係做得好好。 呢個呢、這個咩啊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咧、嗯，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咧。 係， 咁我就喺度留意啦。佢哋好似我女話齋，佢哋係咩刑事比賽嚟噶嘛？你其實望住一個人咧，十秒以後，你已經其實唔敢再望。哇！佢真係第一啦，可以刑事好耐。第二咧，我留意到呢個金秀賢咧，佢唔係隨便眨眼，佢真係喺呢個標點符號度眨眼，即係佢喺個句號度眨眼嘅。 哇！咁得人留意到咁～厲害！ 我點解我諗下點解你可以唔喐嘅咁樣，可以唔眨眼嘅，你翻去睇翻。 但問題係你有冇聽過呢啲韓劇嘅所謂嘅一啲編排啊？即係可能呢啲都係佢哋嘅編排嚟嘅，即係嗰個眨眼唔眨眼啊嗰啲係佢哋特登 嘅 喎。 咁咪背好多嘢咯，佢哋要背劇情，要醖釀自己情緒，仲要背埋啲逗號句號先眨眼。 其實唔使嘅，如果你真係朗誦，你真係朗誦嘅時候。眨眼，跟住你讲完一句说话，眨眼咁样咯。即其实佢哋 惯咗啦。 佢哋个心入边就系谂住我尽量唔眨眼，瞪啲，咁然后系唞气位眨一眨咁咯。 系 啊，佢哋已经唔系。其实佢真的 acting 紧，但你唔觉噶。 系，如果系咁讲，女主角仲辛苦，因为通常啲女主角实戴隐形眼镜噶嘛。 我戴 咁样唔眨眼喎。系 啊。我听过人哋讲话嗰啲韩剧，佢有个方程式啊嘛，即系嗰啲编剧啊或者导演啊，佢哋就会编到唔知第六定第七集咧，就一定要有个 kiss 噶啦咁样。即系如果佢系唔知 要噶 十五六集为例咧，即系佢系所有嘢都编好晒，即系个成个进程大概就 系 咁样啦。 系好似我嗰个。按摩椅的 program 系啊系啊系啦系啦， 先系整头，跟住整咁上下，整背脊咁咯。 但系咁样会唔会有啲老土咧？即系套剧都系咁，即系虽然嗰个情绪应该大概都系咁嘅，但系咧， 而且咁嗰啲男人中意啲飞车枪战，咪又系套剧都系咁。 咁啊， 同埋咧，如果你太快就已经有 kiss 嗰啲咧，你会觉得诶咁快 kiss 咗冇嗰个推进啊。咁但系如果你去到第六集，咁我真系明白到第六集，哇！搞错喺第六集仲未 kiss， 有冇搞错啊？跟住之后啲人又会可能觉得喂太耐啦，睇啦、 就是。上次我同阿李克力拗嗰个嗰套Happy O Year 咯，咁我睇下 Sunny 噶嘛，即系男主角男一啊。哇，佢30分钟先出嚟，又冇嗰啲嘢睇。讲到好似睇， 嗰套我都睇咗啦。无痛断舍离啊嘛， 系咯。咁佢个女仔又唔化妆，又。但他之前可以很有型的喎，喺呢一個出貓特工隊，咁算啦。 佢比較日式咯，我覺得佢嗰種拍法， 我覺得比較我冇嘢啦。 各有所愛啦， 各所愛。 不過而家咧，我就睇緊第11、12集係最難頂嗰一個 bridge 嚟嘅，因為即係嗰啲即係奸人要害佢啊，好似就嚟得逞啊咁樣，即係未到大。 但係團圓結局咧，之前咪一定又係到個方程式就係俾人整一整， 嗯、 即係揭露一下你係咪會變身嘅女主角，個男主角又俾人發現你嘅弱點，又俾人攻擊咁樣咯。 嗯， 係啊，咁我覺得呢套都值得推介嘅，叫做《The Beauty Inside》。 又试试约会某君，预感未必配衬。容许我没兴趣证实这过客会好过前两任。为何离家家猫更动人？为何离家餐厅不吸引？日夜去浴博，又为了什么？无非几个失吻。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是个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女型，仍情愿惯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当天我已不懂反应。干扰别太快再掉进河，别轻易的再爱。年长了别免费对外派发爱，看看有人接待。如何投资可保障未来？如何投资先风险不再？别日算夜算，自在与自恋才堪称作真爱。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使干，还暂时干得很高兴。 听啲关智斌嘅干爹，就嚟嚟到晚上嘅11:30啦。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荣兵报道新闻。八三一太子站事件一周年，市民分别到旺角同太子聚集，警方多次拉起封锁线，每次分批截查10至20人，部分人被票控违反限聚令。警方又要求着反光背心的记者逐一上前出示记者证。一批人之后转到旺角中心外，警方上前截查，有警员要求人群尽快散去，之后往西洋菜南街快速推进。在亚加老街和通菜街交界，警方截查几十名市民，一名女子怀疑被推倒，感到不适，摸住个肚，神情痛苦，其后由救护车送院。警方表示，至今最少12人涉嫌违法被捕，有9名被捕人士涉嫌非法集结，另外有3人分别涉嫌公众地方内扰乱秩序行为、袭警以及管有仿制枪械被捕。警方谴责有人在闹市管有仿制枪械，重申绝不容忍任何违法暴力行为，会作出适当部署。教育局宣布，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将在9月23日起分两阶段恢复面授课程，中一、中五、中六、小一、小五、小六以及幼稚园高班的学生率先复课。第二阶段即是其他年级可以在9月29日恢复面授课程，校方可以在9月16日起安排部分学生回校，最多占全校1/6学生，局方认为健康风险可以接受。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若果复课之后学校出现确诊个案，相信学校要停课做清洁，实际情况要同卫生防护中心商讨。至于小五情分时， 杨润雄话：学校需要在十月二十号之前提交呈分试的成绩，如果因为种种原因或者跨境生较多，可以延至明年一月十五号之前最少提交一次呈分试成绩。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一星期以来最少，七宗属本地感染，其中两宗源头不明，包括屯门医院一名怀孕三十九周的孕妇和一名住在荃湾的七十五岁男子。这名孕妇住在元朗大同道大旗岭村，上星期五曾经到元朗容凤书母婴健康院进行产检，潜伏期多数在屋企。另外有十宗以下初步确诊，康治梨木树宿舍再多一名女院友确诊，累计有十二名院友和六名照顾员感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一日的数字不代表疫情已经受控制，他呼吁市民要长期和他人保持距离。另外，联合医院一名八十三岁女患者今早离世，累计有八十九名患者死亡。立陶宛总统努塞达表示，将会联同另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等三十名白俄官员，指他们涉嫌操纵总统选举以及武力镇压示威者。努塞达表示，三国之前已经表明白俄政府和社会之间需要和平对话达成协议，但看不到白俄当局有为此作准备。报道说，欧盟正是草拟类似的制裁名单，但是卢卡申科日前威胁会报复切断欧洲和俄罗斯之间途经白俄的运输路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373点，跌281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495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88，瑞士法郎0.902，加元1.306，人民币6.8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95，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6.48美元，卖出1967.1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上有两三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喂 ，Jenny， 呢排冇去健身室，喺屋企有咩运动可以做啊？ 我平时做开嗰啲系剧烈强度嘅体能活动，例如跑步同埋跳绳。但系你啱啱先开始，唔好一下子做啲咁高强度噶啦，要循序渐进，同埋一定要做热身，咁就冇咁容易受伤啦。 我细佬最近买咗部踩单车机啊！ 好啊，踩单车可以锻炼心肺功能。 咁我唔同你讲住啦，依家即刻去踩翻几公里先。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又到星期一嘅塔罗 Ringo 时间 ，Kitty 好 ，Ringo 好 ，Hello，Hello，Hello，Ringo。 咁今日咧系咪都会想讲一啲关于八月份世界各地都会有一啲唔同嘅事去同我哋分享呢？ 冇错啦，其实咧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一啲八月嘅庆典嘅，因为始终咧呢个世界上最多庆典嘅地方系边度先？ 咁难嘅呢条问题， 好易答嘅啫。 最多庆典， 我原本有谂过系大陆嘅， 唔系 大陆谂下都 冇错。日本咧其实净系夏天啊，有超过60个大大小小唔同嘅祭典嘅， 系佢烟花祭 咩咩祭， 系啦，因为每间庙都会有自己嘅 特价都有祭， 佢厕所板都有祭嘅大佬，咁所以佢真系好特别嘅。咁而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几个唔同嘅祭典啦。咁当然啦，我哋啱啱讲日本就讲咗日本一个我觉得特别啲嘅祭典先。嗱，其实咧我成日都觉得日本人咧就真系。乜嘢祭祀嘅嘢，佢哋都夠膽做嘅，即系佢哋真系咩类型嘅神都有啦，譬如真系厕所板啊，或者可能系个饭盖啊，甚至乎可能真系去到我同你之间每个人嘅沟通嘅每一条头发啊，佢哋都可以有祭祀仪式。 系 咁，其实咧我自己咧有个几特别嘅祭祀咧，我几中意去嘅，佢就叫做清心睡魔祭啊。咁其实咧好多人就话哇呢、這个祭典听到好似好劲咁，咁佢咧系由8世纪开始。做的一个大型灯饰祭典嚟， 我成日以为清心寺是苹果是劲的添，我冇谂到原来佢瞓觉的睡魔，即系嗰只瞓觉魔鬼都是咁 h 清心苹果有得卖嘛，睡魔冇得卖，所以我哋要介绍咗苹果先。 因为咧，其实佢好特别咧，就系佢本身系放农夫嘅， 个农夫 冇错啦，系咪估唔到咧？ 一个农夫可以令到佢咁啊？ 不如俾大家睇下嗱，佢祭祀嗰啲车系咁样嘅。点解会同农夫有关呢？ 但我想问，红色嗰只就系睡魔啦， 系啦。 但我见日本好多魔鬼都系呢个样 嘅，有噶，有好多款嘅，佢哋真系有好多唔同款嘅。但系佢哋所有嘅车咧都有同一个特色嘅，就 系 有一只好恐怖嘅妖魔鬼怪喺上边。点解嘅咧？ 即系嗰只妖魔鬼怪唔系一定睡魔嚟嘅，只不过系代表日本嘅魔鬼。 冇 定系佢就系睡魔， 都系睡魔嘅化身。因为日本人觉得魔就系红色。惊嘅、恐惧嘅咁样嘅意思啦，咁但系咧，真系好多人都中意去，特别系工程师、哦。大家估下点解呢个工程师会特别中意去呢个地呢个祭典咧？ 嗱，首先讲咗点解个起源系同农夫有关先啦。Rainbow 啊，系放农夫歌，系咪因为农夫要早起身 耕田，种苹 果系啦，要种苹果。咁如果睡魔搞住佢起唔到身咧，佢就错过晒呢啲播种嘅时间啦。 冇错，其实只系中国人卖懒嘅意思，但系咧、因为我自己我唔知道你哋会唔好容易恰着嘅，即系其实 睡魔急 call 啊，正所谓， 即系佢呢个祭典咧，真系放人咧，就系去到嘅时候，将自己嘅懒惰啊，或者自己容易攰嗰个心魔去。发出嚟啦，咁点解工程师会特别中意咧？因为嗰阵时易瞓觉嘛，即系其实咧，虽然呢个祭典听落好简单，但我觉得佢意味好紧要。因为咧，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啦，细个卖懒咧，我成日读错买懒噶，即系你会容易觉得，哎呀，去一啲呢啲祭典同大家切身有关，因为日本太多祭典系真系冇乜意义啊，即系佢。 啲祭典冇意義， 佢主要都係 你驚你過唔到日本啦之後， 唔係啊，即係佢冇乜意義。我意思係佢哋可能個係為咗大家開心嘅， 普通嘅都已經 係啦係啦，即係可能大家係好開心嘅，大家係為咗圍埋爐嘅。而我自己中意祭典咧，譬如好似我另外一個想介紹嘅祭典啦。佢叫汗水祈雨啦，咁聽佢喺南非都知，喂，其實佢係放祈求雨嘅，但係咧，佢可能日本人咧比較多咧就係放煙花嚇走啲妖魔鬼怪啊，或者係我哋點解佢哋會有鼓好重嘅鼓聲，都係祝願啊祝福咁樣啦，咁但係咧呢一個南非嘅祭祀就好唔同咧，就係佢係要你跑嚟跑去嘅喎，點解咧？就係、因為旱灾啊，其实喺南非系一件好容易喺八月发生嘅事啦。 系， 咁佢哋最大嘅天敌咧就系希望上帝可以赐予俾佢哋啊。 系， 咁所以佢哋嘅方法咧就由一名女士去到酋长嘅家，即系族长嘅屋企啦，就偷，记住系偷，一条棍。而当酋长嘅太太发现条棍俾人偷咧，就大声咁叫。 跟住所有全村嘅所有人咧都要一齐叫，去追呢个人去想打佢啦，就追到大家满头大汗，从此感动上天赐福同埋赐雨嘅。 哦，咁但系南非呢个赐雨关呢个清心睡魔嗰关工程师咩事咧？ 因为我自己觉得其实你觉得攰嘅时候，你咪跑下咯。唔系因为咧，我自己去过呢个睡魔嘅祭典啦。佢第一佢啲灯饰好靓啦，第二我真系觉得同普通祭典有啲唔同咧，就系佢真系成个过程，你系真系觉得。好嘉年華，即我唔係話其他嗰啲唔係，即我唔係得罪日本人啦。只不過我自己對呢一個祭典嘅特色最記得係因為佢成個過程你要同佢哋一齊。佢有啲祭典咧，日本人係唔中意外來嘅人去掂或者去真係跟住成條隊行嘅。但呢個唔會嘅，佢哋真係好親密咯。 係， 即無論咩人你都可以行埋去，一齊賣懶又好，你一齊去。去敬重呢件事都好，我覺得幾特別嘅，因為唔係個個祭典你都可以去到咁 close， 而好多係真係煙花一下，跟住之後你食下嘢咁樣。但係呢個我自己覺得你出完嗰一身汗，即係我覺得兩個我都覺得好正咧，就係佢哋都係出汗嘅遊戲嚟嘅，而出汗嘅 function 唔同，一個係希望落雨，一個係希望賣 走睡魔， 但係兩個。你都覺得人類的智慧很特別，就是今天科學都證明，喂出汗或者你做運動是真的可以令到你個人沒那麼累，或者可能令到你身體健康一點嘛。你不覺得他們喂八世紀就有了這件事，即我真的覺得，還有都是同一樣都是夏天才做，即他們是真的那個智慧究竟為什麼會一個南非一個日本那麼遠， 是 但是大家可以聯繫到呢， 那那個睡魔祭典是要做些什麼的，其實參與的 人大家唱，即他們有些日本人在叫，那你可以一起叫一下，可以大家一起， 你知道叫什麼的，那個人 不知道，我想著同音的即是但是呢不是不是個個車過都有人叫的，有些是真的敲鼓 敲鼓， 咁但系你可以同佢哋一齐，因为佢一个巡游嘅形式。 系。 咁我自己觉得，因为有啲系真系日本人系，你见到嗰啲参与嘅人全部出晒汗，但系你冇份， 你就好想出一份力啦。 系啦，即系唔系啊？我真系好想一齐去 join 嗰种，哇！嗰種感覺好正啊，咁樣咯。 我反而會好奇咧，就係、是、咧，通常呢啲乜乜制乜乜制啦，側邊有好多檔攤食嘢噶嘛。咁你頭先都話 Rainbow 即係作為半個日本人都有去過呢個清心嘅祭啦、睡魔祭啦，入面啲嘢食會唔會特別唔同啲噶？會唔會啲形態係睡魔樣啊、魔鬼樣啊？ 自己咧記得又冇咩其實日本真係。他哋好尊重自己嘅文化，佢哋食乜都系一樣嘅，即系都系白酒魚丸啊。不過可能咧，你會發現真系蘋果多啲咯，即系嗰啲點咗糖嗰啲咧。或者你會覺得成個過程佢哋好多都系咩咧燒嘅。我唔知系咪因為同農作物有關，即系特別多粟米啊，特別多燒嘅嘢食咯。 不過日本人好中意食燒粟米噶，我見佢而家咧有嗰啲獨立包裝嗰啲咧，真空包裝咗條粟米都話燒粟米嗰啲咧，好誇張噶。 但系我自己覺得去完呢啲，我唔知，因為我平時好少做運動，即系你睇我都唔知一個中意做運動嘅人。但是你是一个很开心的状况下出了一身汗呢、to be honest, 那次的回忆我是几开心的，真的。因为可能你整个过程有一种哇出了身汗 好 像 很热血的那件事。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喜欢看热血动画呢，即有阵时大家会还去看这些，就是因为其实那个热血是 keep 住挥停的嘛，所以我就觉得唉真的好啦。但是当然啦，在西方都有另一种节日的，它就叫丰收节。 都是八月的。 它都是八月的，它都是八月头的。其实丰收节的好处呢，就是它是for大家希望特别有个很得意的占卜游戏的，就譬如我们一班人跟着就整一包一堆冇味的面包。它呢就是整冇味的面包呢，就是大家写你的愿望下去。摄纸仔一定要用铅笔写的，跟住咧就摄完纸仔之后咧，可能围台有六十个或者有七十个人，咁大家咧就捞到乱晒嘅，就每人去攞一个面包，咁就代表呢件事今年同你好有缘分啊。咁所以有啲人，譬如可能有啲人写怀孕，你真系希望你抽唔中啦，即系有啲人就写。 我记得好似之前 Rainbow 你都有提过。 系啊，我自己觉得呢样嘢系几得意嘅，所以。

收工时间翻到嚟啦 ，Rainbow 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咧个心理测验，就系幸福距离自己有几远。 嗯， 事不宜迟啦，我已经喺好近嘅距离里面抽咗一只牌啦。 系啊，好靓啊！咁似副牌全部都系猫猫嚟嘅。 系咁啊 ，A、B、C、D 四只牌啦 ，Rainbow 麻烦你啦。 好，咁第一只咧就系力量啦。咁你见到呢只猫猫，佢同恐龙都系好朋友。 嗯， 所以其实你同你嘅幸福系咪距离好远咧？其实已经好近。 嗯， 但系你觉得同恐龙倾偈，我哋仲需要啲咩？需要啲心啊，需要嘅系心里面嘅心声，或者大家真系用意志力去沟通。 嗯， 所以你同你嘅幸福咧，其实已经企咗喺隔篱噶啦。 系， 但你要相信幸福喺你隔篱先至得。 嗯， 所以拣到 A 嘅朋友咧，其实你同幸福已经距离好近啦。 嗯，系。 咁而 B 嘅啦，咁当然就系我哋嘅 Monique 抽噶啦。嗯，因为抽到 B 嘅朋友都知道你同幸福会距离远少少嘅。吓， 嗯， 点解咧？就因为猫猫喺上边啦， 远过只恐龙啊。 佢始终系猫猫喺命运之轮度游走紧啊。 哦， 所以其实都仲揾紧自己嘅出路，揾紧自己嘅方向。咁我哋祝福抽到 B 嘅朋友先。 系， 嗯，咁但系仍然都继续要揾下自己嘅前路。 好， 咁跟住咧就到拣 C 嘅朋友啦，魔术师啦，冇错。咁你见到其实佢已经做紧好多 experience 去揾自己嘅幸福噶啦。譬如佢有玫瑰花上面啦，下面有钻石啦，有好多晶石啦，咁所以其实咧，你嘅幸福系要你愿意去试好多新嘢啦，即系譬如可能你心里边有个计划，其实你一直想做，咁抽到呢只牌就系你想幸福嘛，或者你想成功嘛，咁你记得你一定要去试啦， 哦， 要愿意放胆去试先会成功嘅， 试先有幸福， 冇错。最尾咧就系judgment 啦，咁judgment 咧其实呢只牌咧佢就系讲紧。可能在整个过程里面大家需要的是团结，或者大家对着同一个目标。 嗯， 所以你的幸福是一班人的幸福的，可能你 即是一个人为大牌谋福利， 没错。 哦， 好彩你两个都没抽到，如果不是很辛苦，是 一家大小。 所以其实这只牌就是喂，其实不要那么紧张，或者不用那么担心。 嗯， 虽然你为大牌谋福利，或者可能你的幸福关乎到很多人， 嗯， 但你仍然都是大家心目中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嗯，咁啊 ，A、B、C、D 四隻牌就已经解答咗啦。Rainbow 咧今日咧非常之好啊，亦都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幸福，尤其是系我哋敏感时刻嘅听众啦。 系， 所以今日咧佢都会解答听众问题噃。 系啊，咁我哋有听众咧就 inbox 咗我哋嘅，咁佢就化名咧叫做阿 Jules， 咁佢咧就问阿 Rainbow 啊，到底佢今年有冇机会怀孕呢？ 好，咁首先咧要解释翻一件事俾大家听嘅，就系怀孕系两个人嘅事， 当然啦， 要两个一齐都有怀孕的运气，咁你先可以怀孕。 嗯， 所以只是单单在你那里看咧，可能未必咁准确，是因为都要看你另一半。咁，嗯，当然啦，我哋而家首先为听众看下你本身有冇机会怀孕先。 嗯， 你自己咧一开波就已经抽到只圣杯十噶啦。 嗯， 而且佢系睇到好多小朋友嘅， 系啊，好开心啊， 所以的 有彩虹， 冇错，呢只牌好靓。咁所以两公婆坐喺度见到细路，有机会怀孕嘅。但系如果之后第二只抽到嘅系圣杯一，咁就即系话单凭你一个人的能力真的未必会怀孕成功。所以其实我会建议，如果调理身体不要只是调理你的身体，你老公的身体都很重要。 哦， 所以应该是两公婆一起去面对这件事，而不是单单想是不是女方的问题呢。咁呢个都好重要。第二呢就係，是，因为呢个两隻牌都係圣杯元素，代表情绪问题。 嗯， 所以呢件事里面保持开心乐观嘅态度啦，亦都好紧要嘅。 嗯， 咁另外啦，最后建议牌就反而抽到隻宝剑二。 嗯， 咁喺呢件事上面呢有一定嘅困难度啦，同埋会建议可能搵啲专家帮帮手嘅，即係譬如可能中医啊，或者可能真係上网睇下会有冇啲咩嘅冥想对子宫好啊，令到子宫 冥想可以对子宫好嘅， 系啊， 吓呢个， 你识唔识啊？教你啊，其实点样可以令到冥想去帮个子宫咧？就 是， 其实我哋成日都话子宫系红色嘅，你要幻想呢个红有股红色嘅 energy，由你吸气嗰个 moment 直落去子宫嘅位置，然后喺里面系温暖你嘅子宫嘅，咁，可能我自己会做10到15分钟，有阵时候譬如可能月经前。或者 M 痛这个方法都可以用，其实会舒缓子宫的压力啦。另外就是你用冥想的方法令到你在子宫里面的压力可以受到控制，或者温暖有一股力量温暖你的子宫，亦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嗯， 但记住，如果你说哎呀我冥想颜色很难，不紧要，那你不只是冥想有一股暖的空气，由你呼吸的时候吸了进去那边，就 OK 的了。 其实最主要都是心境平静，就是保持着正面的态度。 度啦， 學習下一啲平和嘅呼吸啦，咁樣其實對身體健康都好嘅。 係啊，咁啊，今日咧 ，thank you 曬 Rainbow 啦，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 ，thank you， 拜拜。 你我情人運已早注定，愛到連情話我都無聲，拍合照無反應，你亦會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應，一起多冷靜，這種有形激情。 曲線型戀情，聽晚再見啦，12點鐘。